遇见这里，让时光囚，谁换来一场潮起起落，撕坏了从前旧伤口的一颗红豆，能一起的眼盼就足够，想说你怎展现都温柔，乌云为舟，共你同游，十指的相扣，拨开云幕是你给的温柔宇宙，南山落花一句厮守，丝染若彩虹，地上放着油，落入谁人梦中翻得长相守，拨开人海是你给的温柔回首，南山落花一生拥有，丝染若南风，地上放着油，从前的黑夜荒芜终于开出了白昼，能一起度眼盼就足够，想说你怎展现都温柔，乌云为舟，共你同游，十指出了白昼，拨开人海是你给的温柔回首，南山落花一生拥有，丝染若南风，地上放着油，从前的黑夜荒芜出了白昼。